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34集，思思继续说道：“ 那中年男人要喊要挣扎，却浑身没力气。刚才引我们进来的那个少年又开门进来，一边嘻嘻笑，一边把他拖上床，拿了一根绳子踩着他的脑袋，把他五花大绑了，对我们说：‘继续，就算他死了也不要停。’我们谁见过这种阵仗，吓个半死，但又不敢违逆，只好继续。到第12个还是第11个的时候，那个姐妹忽然尖叫说她真的死了。我上去一看，果然没气儿了。可是帘子后面那个人说：‘没听到吗？死了也别停。’ 欧阳宗主忍不住道：‘金光善再怎么说也是他的亲生父亲，若这件事是真的，这也太……’ 思思道：‘我一看这人死了，我就知道完了，我们肯定也逃不掉了。’果然完事儿后，我那20多个老姐妹全都被杀了，一个不留。 魏无羡道：‘那为何单单留下了你啊？’ 思思道：‘我不知道，我当时苦苦哀求，说我不要钱了，我绝不会说出去。谁知道他们真的没杀我，把我带到一处居所关了起来，一关就是11年。最近我才偶然被人救了，逃了出来。’ 谁救的你啊？ 不知道，我也从没直接见过救我的人。但那位恩公听了我的遭遇之后，决定不愿让这个道貌岸然的败德之徒继续欺骗众人。就算他如今一手遮天，也要将他所做之事都披露出来，给被他害了的人讨个公道，让我那20多个可怜的姐妹全下安息。’ 魏无羡问道：‘那你所言之事有什么证据吗？’ 思思犹豫片刻道：‘没有，但我要是讲了一句假话，叫我尸身烂了，连个席子都没得卷。’ 姚宗主立刻道：‘他细节说的这般清楚，绝对不是撒谎。’ 蓝启仁眉头紧蹙，转向另一名女子道：‘ 我似乎见过你。’ 那女子一脸惶恐说道：‘ 应该是见过的。’ 旁人一怔，这思思是一名野娼，该不会这女子也是吧？蓝启仁怎么会见过她？ 那女子道：‘月灵秦氏举办清谈会的时候，我时常伴随我家夫人左右。’ 一名女修道：‘月灵秦氏？你是月灵秦氏的使女？’ 有更眼尖的女修直接喊出了名字：‘你是碧草，秦夫人的贴身侍女碧草，对吗？’ 这名女修说的秦夫人是指秦苍叶的妻子，也就是金光瑶之妻秦素的生母。这女子点头道：‘ 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在秦家了。’ 姚宗主大是兴奋，拍案而起说道：‘你是不是也有事情要告诉我们？’ 碧草红着眼眶道：‘我要说的是，发生的更早一点，12、13年前。我服侍我家夫人多年，是看着我家娘子长大的。夫人一向对素娘子关心有加，但在素娘子即将成亲的那段日子，夫人却一直心情不好。她天天晚上做噩梦，白天有时也会突然以泪洗面。我以为是女儿要嫁人了，她心中舍不得，一直安慰她说：‘素娘子要嫁的那位脸方尊金光瑶，年轻有为，又是个温柔体贴、专一不二的男子，他会过得很好的。’谁知夫人听了之后，看上去更难过了。婚期将近的时候，有天晚上，夫人忽然对我说：‘要去见素娘子未来的夫婿，而且是现在，要我悄悄陪她。’ 我说，您可以召他来见您呢，为什么要半夜三更鬼鬼祟祟地去见一个年轻男子，叫人知道了指不定要传得多难听呢。可夫人却态度坚决，我只好跟着他一起去了。但是到了之后，他却让我守在外面不要进去，所以我什么也没听到，不知道夫人到底和金光瑶说了什么。只知道过了几天，素娘子成亲的日子定下来了，夫人一看到帖子就晕了过去。而等到成婚之后，夫人也一直闷闷不乐，生了心病，病得越来越严重。临终前，她还是撑不住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和我说了。莲芳尊金光瑶和我家素娘子，他们哪里是什么夫妻，他们根本是一对兄妹呀。 什么？就算此时一道天雷在事件堂内炸响，也不会比这一句有更大的威力了。魏无羡的眼前浮现出秦素那张苍白的脸。碧草继续说道， 我家夫人实在是太可怜了呀，金老宗主那个东西不是人，他贪恋我家夫人相貌，一次在外醉酒后强迫他，夫人哪里抵抗得了，事后也不敢声张。我家主人对金光善忠心耿耿，他怕极了。金光善记不清素娘子是谁的女儿，我家夫人却不可能忘。我家夫人不敢找金光善，知道素娘子倾心金光瑶，挣扎很久，还是在大婚之前悄悄去找了金光瑶，吐露了一些内情，哀求他想办法取消婚事，万万不可酿成大错。谁知金光瑶明知素娘子是他亲妹子，却还是娶了她呀。 更可怕的是，不光娶了她，两人还生了孩子，这可当真是一桩惊天的丑事。众人讨论的声潮一浪比一浪高，秦老宗主跟随了金光善多少年呢，竟然连自己老部下的妻子都要染指，这个金光善，世上终归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金光瑶要在兰陵金氏站稳脚跟，就非得有秦苍叶这位坚实的岳丈给他助力不可，他怎么会舍得不娶？论丧心病狂，他真是举世无双。 魏无羡低声对蓝忘机道，难怪他当初在密室对秦素说，阿松必须死。 事件堂中也有其他人想到了阿松。姚宗主道，如此看来，我斗胆猜测，他的儿子阿松恐怕根本不是别人暗害的，而是他自己下的毒手。哦，怎么说？姚宗主分析道，近亲兄妹所生之子，十之八九会是痴呆儿。金如松死时刚好才几岁，正是幼子开蒙的年纪。孩子太小时，旁人看不出来什么端倪，可一旦长大，就会暴露他与常人不同的事实了。就算不会怀疑到父母的血缘上来，可若是生出一个痴呆儿，旁人都未免会对金光瑶说三道四，指指点点，说是因为他带了娼妓的脏血，才会生出这种孩子之类的风言风语。众人大感有理，说道，姚宗主真是犀利啊。姚宗主又道，而且当时毒害金如松的人刚好是反对他建瞭望台的那位家主，哪有这么巧的事。哼哼，反正无论如何，金光瑶都不需要留着一个很可能是白痴的儿子，杀了金如松，栽赃给反对他的家主，然后以给儿子报仇的名义，光明正大的讨伐不服他的家族。虽冷酷无情，却一箭双雕，莲芳尊真是好手段呢。 忽然，魏无羡转向碧草道，金林台清谈会那晚，你是不是见过秦素？碧草一怔，魏无羡道，当晚在芳菲殿内，秦素和金光瑶有一番争吵，他说他去见了一个人， 这个人告诉了他一些事，还给了他一封信，这人绝不会骗他，是不是说的你？ 碧草道：“ 是我。” 魏无羡道：“这个秘密你守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忽然决定要告诉他？又为什么忽然要公之于众？” 碧草道：“ 因为我得让素娘子看清她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。原本我也不想公之于众的，但是素娘子在金鳞台上莫名自杀，我一定要揭露这个衣冠禽兽的真面目，给我家夫人和我看着长大的姑娘讨回公道。” 魏无羡笑了笑：“呵呵，可是你难道没有想过，告诉他之后会给他造成什么样的打击吗？还是你真的不知道？正是因为你先去告诉了秦素，他才会自杀呀。” 我， 姚宗主不满道：“你这话我可不同意了，难道隐瞒真相才是对的？”立即有人帮腔：“怨不得旁人呐、啊，哎，金夫，哎，秦素还是太脆弱了。” 几名年长的女修则道：“秦素真可怜呐、啊。当初我还羡慕他呢，心说真是命，出身好，嫁的也好，金鳞台的不二女主人，丈夫一心一意，谁知道。” 一位夫人状似超然的道：“所以这些看上去很美的事物，背后往往都是千疮百孔的，根本没什么好羡慕的。” 魏无羡心道：“恐怕秦素正是因为无法忍受旁人这些听似同情怜悯，实则津津乐道的碎语闲言，所以才选择自杀的吧。” 魏无羡低头看了看，忽见碧草手腕上戴着一只翡翠金环，成色极佳，绝不是一个侍女能戴得起的东西，笑笑说道：“ 哈哈，镯子不错。” 碧草连忙拉了袖子，低头不语。聂怀桑愣愣地道：“ 可今天送两位到这里来的人，究竟是什么来头啊？” 姚宗主道：“何必纠结这些？不管是谁，有一件事可以确定，他是一位义士，绝对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”顿时附和声声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 魏无羡却道：“救了思思姑娘的这位，的确不简单，有钱又有闲。不过义士这可未定。” 蓝忘机道：“颇多存疑。” 若是魏无羡说这句话，没几个人会理，可说话的人是蓝忘机，众人顿时收敛声息。 蓝启仁道：“何处存疑？” 魏无羡道：“那可多了，比如金光瑶如此心狠手辣，为何杀了二十多人，却单独留下一个思思？现在人证是有了，但物证呢？” 魏无羡一直发出不同声音，在一片群情激愤中显得格格不入。 有些人已弗然不悦，姚宗主大声道：“这便叫做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” 闻言，魏无羡微微一笑，不再说话了。他知道现在没人听得进去他的话，也没人会仔细考虑他的疑虑，再多言几句，旁人说不定又要开始针对他了。若是在十几年前，他根本不会理会旁人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你听也得听，不听也得听。可如今魏无羡已经没什么兴趣非出这个风头不可了， 于是厅内众人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开始了。没想到这人如此忘恩负义，丧心病狂。 忘恩负义和丧心病狂这两个词，十几年来几乎是和魏无羡捆绑的。乍一听，魏无羡还以为又在骂自己，须臾才反应过来，骂的人是同一批，骂的词还是同一种，骂的对象却换了一个，略不习惯。 紧接着另一人道：“当初金光瑶就是靠讨好赤峰尊和泽无君才能一步一步往上爬，否则他一个娼妓之子何以能做到今天的位置？ 他竟然对赤峰尊下毒手。哎，泽无君现在还在他那里，只盼万万不要有什么闪失才好啊。 原先他们都不相信聂明觉之死、分尸之事以及乱葬岗群尸围攻与金光瑶有关，现在却忽然都相信了。 不光义兄啊，亲兄弟更是难逃一劫。金光善死前那几年，他忙着到处清理他爹的私生子，生怕有人杀出来跟他抢位置。莫玄宇还算好的，要不是疯了被赶回去，说不定也和其他的几个那样，因为各种原因消失了。 哎，金子轩的死肯定也和他脱不了关系啊。 哎，谁还记得当年的小星辰、明月清风小星辰，还有岳阳长史案？那件事里，薛阳也是这位脸方尊一力保下的呢。 小星辰道长刚出山的时候，不是很多家族都想请他做客卿吗？兰陵金氏也邀请他加入过的，不过被婉言谢绝了。金家那时候正得意呢，结果被一个小道士拒绝了，觉得没面子呀。所以后来兰陵金氏要保薛阳，也有这个旧仇的缘故。总之就是要看小星辰下场惨惨喽。 呸，他们家以为自己是什么呀？不加入就要你好看啊。 哎，可惜啦，当年我曾有幸目睹小星辰道长夜猎时的风采，霜华一剑动天下呀。 金光瑶后来又把薛阳给清理了，好一出狗咬狗。我听说当年金光瑶在岐山温室卧底的时候根本不老实，打的是这样的主意，若是射日之争战况不佳，那就继续在温家为虎作伥讨好温若寒，要是温家倒台了，他就反戈一击做这个英雄。 温若寒九泉之下估计要被他气死了，当年他可是把金光瑶当亲信在培养的，金光瑶如今这份剑法十之七八都是温若寒教给他的呢。 哎，这算什么？我听说当初赤峰尊之所以奇袭失败，就是因为他故意传送了虚假情报。 哎，我也说个秘密吧，他见瞭望台的钱和物资不都是从别家搜刮来的吗？出力各家也都有份儿。我听说他会自己悄悄扣下这个数。 天哪，这么多，当真是不要脸，亏我还以为他真心想做事呢，我们一片赤诚都喂了狗了。 魏无羡微觉滑稽，心道，既是传闻何必急于相信呢，既是秘密，你们又是如何得知啊？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